Book 2 واحد وتسعون جو شي الجمل الجانبية باستخدام أن واحد صنجو لينسي إي صنجو لينسي إي ربما سيتحسن الطقس غدا. 明天天气可能会变好. 明天天气可能会变好. كيف عرفت هذا؟ 您从哪儿知道的؟ 您从哪儿知道的？ أأمل أنه سيتحسن. 我希望天气会变好。我希望天气会变好。سيأتي بكل تأكيد. 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هل هذا أكيد؟ 肯定吗？肯定吗？ أعلم أنه سيأتي. 我知道他会来的。我知道他会来的。 سيتصل بالتأكيد. 他一定会打电话来。他一定会打电话来。 حقا؟ 真的吗？ 真的吗? أعتقد أنه سيتصل. 我认为他会打电话过来的。我认为他会打电话过来的。 النبيت عتيق مؤكدا. 这瓶葡萄酒一定是陈酒。这瓶葡萄酒 一定是陈酒. أتعرف ذلك بالضبط؟ 您知道的准确吗؟ 您知道的准确吗? أظن أنه عتيق. 我猜它是很沉的. 我猜它是很沉的. مديرنا يبدو حسن المظهر. 我们的老板相貌很好看。我们的老板相貌很好看。 أترى هكذا؟ 您这样觉得吗？ 您这样觉得吗？ أنا أرى حتى أنه يبدو حسنا جدا. 我觉得 他的外貌很好。我觉得他的外貌很好。لديه المدير صديقة بالتأكيد. 老板一定有女朋友。老板一定有女朋友。أتعتقد ذلك حقاً؟ 您真是这么想的？ 您真是这么想的? إنه ممكن جدا أن لديه صديقة. 很可能他有一位女朋友。